组，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音流入眼，我引你尝惊喜，坐浓地下车仙片，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垭口雾里眨沙眼，夹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不唱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买卖讲良心，公平不宰人，一朝贪念起，早晚害畜身。各位看官，一段定场诗引出了今天的故事。今天咱们讲的是临安城一个小锁匠，这位呢姓武，官称老三，就在临安城西闹市口一个小门脸开锁修鞋。才开呢也没几年，平常啊机灵鬼怪，心眼多，但是呢人可不坏。这个临安城啊人是越来越多，时不时的就有谁家呀忘带个钥匙不能进门的事情。老三生意呢也还算不错，可是说这几天生意不好了，连续半个月都没活。老三的房子是租的，这一没活他可着了急了，只好加班。说有一天天都黑了，忽然间来了一个黑衣的客人，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呢？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哎， 开门，开门！ 啊，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啊，谁谁谁？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别着急啊！等会儿，你等会儿，我把裤衩穿上啊！等会儿， 赶紧，赶紧给我开门！ 配上衣裳，走你气成稀里哗啦定的。走你哟！您是夜里头 我开锁，开锁 送饭啊？ 不是，你家门锁着呢，来开锁，开锁，跟我走，跟我走。 什么开锁？ 跟我走，跟我走。 哎呦喂，好嘛，这一天 不是是不是得用写点什么填点什么？不要， 不不，这赶紧走吧，赶紧走， 走走走走， 带路啊！ 哎，好嘞好嘞，我进屋干拿点东西，您赶紧赶紧赶紧的，我快点快点，我一会儿等着药呢。 什么锁啊？我瞅瞅啊。 你就看，就这， 就这锁啊？ 就这个， 这不小菜一碟吗？ 啊？ 嗯，不是，还不能显得这么容易就开开了，要不然回头挣不着钱呢。 哎呀！ 哎，您那个锁呀， 啊， 这个锁还是费了劲了 啊。 这锁有个学名啊， 嗯， 叫将军不下马。 哦， 知道吗？ 不懂。 哎，这个锁啊，这锁鼻啊，跟那个锁眼啊，这进去之后它拔不出来，你知道吧？你这个、 焊死的呀？ 不焊死，你像话吗？ 那怎么？ 哎，这个锁，这个好锁，这个不好开，你知道 吗？是吗？ 它这个里，你别着急，我慢慢给你开啊。 哦，您稍微。 哎呀， 那什么 费劲， 是不是得开这锁？那什么， 嗯， 就多少钱？ 那个什么，你等会儿啊，这个我别着急，200。 什么？多少？ 200。 开俩锁200、啊、 开俩锁干嘛呀？你们家一个锁锁上，我开死，我开俩锁，我疯了我。 不是这行情不100吗？ 谁说开锁100？ 我以前开过100呀。 200。现在这物价上涨这么慢， 不是 什么？现在这物价上涨这么快， 嫌慢呢还有？ 是吧？现在这物价上涨这么快，这玩意儿这个东英国、啊、还老跟咱们打价格战啊，贸易战，讨厌吗？这不是啊？那咱们这物价飞涨 啊， 你看啊。都这个半夜了、 嗯、 这个价也该涨点了。 你先等会儿吧。 200我可没多少。 等会儿。 200没多少。 先别开了，等会儿。 你这200没有用。 等会儿啊。真要200。 啊，真要200，可不真要200吗？ 啊。行，真要200哈。 对啊。 太黑了吧。 哪儿黑了？一点也不黑。这正是这样，这一点都没错，你知道吗？ 啊，200， 嗯， 坐地起价，是吧？ 啊， 嗯，好，记住喽，你可记住一句话啊？ 记住什么呀？ 山不转，水转。 啊、是水不转。 这么小的一个县城啊，你就敢保证咱俩以后见不着面了？ 什么意思？ 谁都有用得着谁的时候，你就敢说你以后没点事儿找我吗？ 准没事儿找你，我有事儿找你，你干嘛呀？ 仔细看看。 什么呀？ 仔细看 看。 看 什么呀？ 再仔细看。 这个 你看是不是有商量吗？咱们 老板， 嗯， 那个这样得了吧，您我给您便宜点，150，我给您把锁捅开，好吧？ 嗯， 哎，把锁捅开，这个能开呢就开，您要说不开， 他们干嘛还不开？ 咱就 看我呀，就是砍砍价，你要200呀，其实我也给你，但是呢，这。有150，咱就便宜50，是不是？开吧啊！ 啊，这能开啊？ 开吧。 这得嘞，那我给您开开了啊。 气死 我！什么玩意儿这？走，气咔咔了，开了。 哦这么简单就开了？ 本来也不难。 那得了。 嗯， 记住了啊。 啊， 谢谢你今天给我便宜了50块钱。 等。 山水有相逢。 他给完钱再走啊？ 各位看官，您瞧明白了吧？这老三呢，虽然是被逼无奈，可有点太黑了。做买卖无论什么情况，不能坑顾客，尤其是坐地起价，实在是不应该。黑顾客一句山水有相逢，老三却是忽悠一下，可是良心呢丧于困境。老三一声不吭，面无表情，掉头可就走了，心里头狠狠地想啊，等相逢时候再说吧。一晃可就过了几天，老三正在店里给人配钥匙，忽然之间从门外进来一个男人，他眼睛一挑，哎，这不是被他宰了一刀的那个顾客吗？不知道咋回事，老三似乎啊有些做贼心虚，下意识的他把头低下了。过了半晌也没听见这个男人说话，不禁抬起头一看，却见男人正背着两只手打量他的小店。突然之间，男人的眼光向他扫过来，脸上带出了微微一笑。 哎呦我操！那个老板，这是老板您买锁？ 不 啊， 随便看看，随便看看 啊，没 玩你的吧啊！ 嘿嘿， 我走了， 走啊！ 走了， 嘿嘿，真走啊！没 事儿跑这儿来吓唬你们家大爷来是怎么着？讨厌！ 又过了些日子，这天一大早，老三的房东陪这个男人走了进来。老三一看，又是那个被他宰的客人，而且居然和房东认识，他心里不禁有些发慌。 哎，我说老三， 哎，东家，哎，您好， 你这个租期还有一个月。我以前说过 再租你三年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哎， 我正要找您说来这儿呢。 啊， 还得再租下去。 哎，等等等等 啊， 先别跟我谈了。 怎么了？ 你呀、啊，跟王哥商量。 王哥， 我这铺子呀、啊，已经卖给他了。 谁是王哥？ 就他，他 啊， 哎， 他是王哥 啊？对，就是王哥。 那个。 哎呦， 王哥，哎呦，您瞅您的 山水有相逢， 是、 嗯， 哎呦，王哥，您那个这个您那个铺面还租吧，是吧？ 租啊， 租啊， 这几年呢，估计还没钱拆了重建呢 啊，是 就 先 租 着， 租着， 那这个那租。租金， 这个一年10000块，有点低了。 嗯，哎， 现在你看物价呀，涨得这么慢， 我说 涨得这么快， 哎、 是吧？ 不是， 这个咱们是不是也多少涨点？ 不是，行，哎，不是这事儿，你们俩慢慢商量 啊。来来，王哥，走，咱喝茶去。走， 王哥，那我们喝茶去了。 王哥， 这个老三啊。 哎 记住了，山水 有相逢。 列位，这叫什么？狭路相逢。要不说做人得给自己留余地呢？这回顾客成了房东了，人家还怎么整你呢？自己一个小本经营，你还经得起折腾吗？哎，您接着往下听。 哎呦，这怎么办？完了啊，这不是？这要不租给我，我干嘛？他愿意租，他不行啊，他租也不行啊，他开那么高的房价，我一修锁的，我这，哎呦，我都在这租了十几年了，地段好，铺面合适的，租金又低，这要不租，我可活不下去了。这个怎么办呢？这，他肯定租是租不成了。要我换个新地儿，他这个，哎呦，这我先找着吧，我。 这个， 谁知道啊？这个老三找了半个多月，可是一点眉目都没有。 眼瞅着这个租期到了，我要不先把东西搬回家慢慢找吧？这，那个哥几个，那个帮我搬搬家啊，这。 哎来， 干啥？那个，等会儿， 哎， 这不老三吗？ 王哥， 干嘛？ 王哥您好，王哥 不干了？怎么搬家了？收拾东西呢？ 那个我，反正那王哥真是这样，那个我租不起，我再找个地儿得了，我再找个地儿。 别什么就租不起啊？你没跟我说的，你没商量多少钱就租不起了？ 不是，那你 这怎么了？这是啊？ 肯定我哪租得起？那这样得了，那王哥您告诉我，您一个月您这么说吧，一年多少钱啊？ 不是，这不是，你看啊，看我这手啊， 15000，哎呦，这也不算天价，但是这涨得有点快呀、啊，这个。哎呦，15000啊！15000就15000，我租了。 什么？ 啊？ 15000？ 啊？ 我可没说15000， 1500万啊！ 咱俩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 没那么多是吧？ 10050， 10000， 租不租？ 多少钱？ 10050， 10050， 哎，涨50能行吗？ 您别跟我逗，好吧？您不要 白纸黑字， 您不要与我玩血， 没玩笑啊！ 啊， 白纸 黑字儿、合同，看看，我都写好了。你要是同意，你看10000，认识字哈，认识字吧？ 认识。 哎、10005。 不是，为什么呀？ 10005。 为什么？您没做第几点就多要50？这为什么呀？这是？ 为啥呀？ 啊， 就是因为你当时啊，开锁呀，应该是100。你要了我150，里外里呀，就这50， 这可真是山水 有相逢。 哎呀，列位看官，这就算房东心肠宽，要不然这小锁匠不定多倒霉的。所以啊，这个做人呢，得把心放中间，别给自己没良心找借口，要不然呢，您就得像老三这样尴尬了。这正是做人良心放中间，别把困境当负担，借口错做昧心事，山水相逢在眼前。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